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啊。

的脚步千般转移，笑声就是回答你。如果你看见节日的花束，那花束就是献给你啊，祖国啊，祖国。慈祥的母亲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啊。